出道近30年的黄品源，在歌坛创造了诸如《小薇》《那么爱你为什么》等耳熟能详的经典情歌。在黄品源发行的歌曲当中，也有许多未被发掘的遗珠。在金曲聊节目当中，他的唤醒师阿令将黄品源2006年发行专辑《爱你爱你》其中的一首情歌《永远有多远》重新改编，成功唤醒。一起来听到《永远》。有多远？ 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相逢成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牵手的承诺不会。心里在拥抱，似曾相识爱的情节。 晴天的天空一片落叶，随着爱已走远，我却还是不停怀念那一年。在秋天相识相恋，牵手说着永远，像风筝断了线，却忘了说再见。说永远会有多远，牵手的承诺不会改变。曾你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点？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会改变，记忆中每个细节纠结我的思念。想要遇见却不能遇见， 想要忘却又不能思念， 不在身边却离我那么远， 离我那么远。 说永远会有多远，信守的承诺不会改变，诚意若能感动天，为何爱却留在原 点？留在原点。 说永远能有多远，爱你的习惯不能够改变，记忆的画面纠结着我的思念。 No, no.

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是我们的选择。 在金曲聊当中，林子祥和何洁深情演绎这首《决定》，让人心醉。这个一生都藏于浅浅一笑的男人，在今天看来依旧是迷人非凡。一起来听到《决定》。 夜里想要深藏那颗属于你的星星，让眼泪留在心中就不回忆，我的心你可曾看见？爱上你，只有你，为何痴心患难只是爱情终究一场梦，爱上你是一生无悔的决定，满天星星都像是你的眼睛，喧哗声说都在笑我太痴情，为何心中只想你是一生无悔的决定，也许你永远不会再记得我，把思念用深夜刻在我胸口，今生今世只

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你追求的是一种浪漫感觉，还是那无比负责任的热情？心中的话到现在才对你表明，不知道你是否会因此而清醒，让身在远方的我不必为你担心。 作为四度登上舞台的何洁，每一次打捞的歌曲都是来头不小，并且演绎极佳。这首《把你藏在歌里面》当然被成功唤醒。这首歌发行于谭咏麟97年的专辑，也是谭咏麟歌曲当中少见的伤情风格。一起来听到《把你藏在歌里面》。 时隔多年，那缺憾还在，有种伤一生都好不起来。 我用一场大雪来掩盖，深埋心中那失散的爱。每当我说感情让空白，没有人听出来我在感慨。 在歌里面，不让世界打扰，只因你的誓言，在最缠绵处留恋，在最美你处依恋，摘了你一片又一片，只把你藏在歌里面。某天你在人海中会听见，在最高音处热泪，在最感伤处狂言，那听歌的人却陶醉。 街上新的歌声流街。 I've got Mike Ledger on the phone. He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Hey, babe, I'm sorry, I can't hear you too well. You're gonna have to speak a little closer to the phone, okay, bab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ear?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Not in love this dream.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Please close your eyes. 不同的语言。 And concentrate. 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对于金曲捞的观众而言，何洁无疑是一位金牌唤醒师。诞生于九五年的这首草蜢情歌《我只剩下自己》，在八零后、九零后熟悉度当中仅有1%，压力逼迫出实力，何洁现场的深情演绎，把观众带回那个浪漫而又深情的港味年代。一起来听到《我只剩下自己》。 从来没想过是怎样的结果，女人的梦是男人的脆弱，爱开始就错，错在放得太重，回忆像枷锁，我已无法逃脱。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痛，世界被你折磨，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我说得很重，感情却是如此难过。直到现在才懂，为何世界情歌快乐的不多。 从来没想过我已无法逃脱， 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口，世界背对着我，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得很重，感情却是如此淡薄， 直到现在才懂，为何时间经过 快乐的不多。在这孤独夜里，我只剩下自己舔舐着伤口，世界背对着我，我只剩下自己狠狠的泪流。每个人都可以把话说得很重，感情却是如此淡薄，直到现在才懂，为何世界情歌快乐的不多。 这首歌是由薛之谦成功唤醒的张信哲的一首歌《王子公主》。这首歌曲在娓娓道来当中，不经意地体现出爱情让人苦苦纠缠却又无果的婉转哀伤。音乐结束，让人的思绪留在旋律当中。薛之谦和张信哲对于王子公主爱情的完美演绎令人动容，一起来听到《王子公主》。 那是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更迷惑。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肆意摸索，终于失落。我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我狠心痛感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恍如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会是什么样子？王子公主完美的生活，到底怎样才是不再爱了最好的结果？那些爱恨两难，贪心闯祸，谁会没听说？爱情来了去了，分了合了，只是个迷惑。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肆意摸索，终于失落。我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感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荒芜爱情的沙漠开美丽花朵？无论因为自恋，所以自私变得自我，还是心思着火，自意摸索，终于失落。不爱让人寂寞，是爱更难洒脱。爱让人坚强，让人虚弱，让人受折磨。有人心痛感过，换个人又卿卿我我。有人很想看破，拒绝再说爱你爱我，谁都没有把握。靠几句承诺，能否再荒芜爱情的沙漠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嫩质朴的乡村节奏。 Ordinary, no, really don't think so. Not in love this.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With every thought you think, I 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

下挣扎，用善良微笑多去吧，忧郁转成美丽又疯狂，为何爱着心都空荡荡，当我听说散场，狼狈回家，带着伤。朋友都说那是惩罚，我的心却多么痛啊！